当我们穿梭过了寂寞，只见霓虹灯闪烁， 牵着

心跳跳 不是彻夜为我点的火在那花间里我犯了错

感、哦哦、如果这都不算爱，我有什么好悲哀？你要的是崇拜，并不是谁的爱。 都能真实的